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被俘之后被押往沈阳，他判定皇太极定会将他暂时拘留，不肯杀害，命大臣们向他轮番劝降，所以洪承畴决定尽快赴死。为着必须赶快为国尽节，洪承畴决定一旦到了沈阳拘留的地方，必须采取3项对策，一是谩骂，二是不理，三是绝食。这么想过之后，洪承畴在心中冷笑着说：哼，任你使尽威逼利诱之法，休想我洪某屈膝。皇太极并不急于看见洪承畴，也不同意有些满汉大臣的建议，把洪承畴给杀了。他吩咐把洪承畴拘留在大清门外的3官庙里，供用好的饮食，严防的自尽。同时叫汉人中的几个文武官员轮流去劝他投降。3天以后，他知道劝说洪承畴投降的办法行不通，因为不管谁去跟他谈话，洪承畴要么是谩骂，要么是闭目不理，一言不答。还有时说他不幸兵败被擒，身负他的皇上知遇之恩，但求速速杀他。洪承畴在提到他的皇上时，往往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而对劝降的汉人辱骂得特别的尖刻。这时就有人劝皇太极把洪承畴给杀了，为今后不肯投顺的名臣做一个鉴戒。皇太极对这样的建议一笑置之，有的时候还在心中骂得蠢材。到第4天，洪承畴因为见看守很严，没有机会自缢，他就开始绝食了。不管给他送去什么美味佳肴，他有时仅仅是看一眼，有的时候连看都不看。经过长期的围困，营养缺陷，洪承畴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所以到了第5天，绝食仅仅1天多，他的精神已经显得相当萎靡，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洪承畴一连绝食3天，使皇太极十分的焦虑。在他继承努尔哈赤的皇位以来，已经是草创的满洲国家大大的向前发展， 他用武力征服了朝鲜，又用文武两种手段臣服了蒙古各部。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将他的帝国版图扩展到长城以内，直到黄河流域，全部恢复金朝极盛时期的规模。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国号本来是后金，到皇太极崇德元年，也就是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清与金读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就此一事，也可以说明他的用心之深。为着这一宏图远略，他十分需要吸收汉族的文化和人才。凭着自己以往的经验，他深知明朝的武将容易招降，唯独不容易使文臣招降。过去他曾经收降了耿精忠和尚可喜，目前收降了祖大寿等一大批从总兵副将到参游的明朝将领，而且还在加紧招降明朝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他已经给驻守锦州诸王贝勒们下了一道密谕，叫他们速从祖大寿部下挑选一些忠实可靠、有父母兄弟在宁远的人放回宁远。祖大寿是宁远人，如今他的妻子也在宁远。祖氏家族活着的武将共有三个总兵官，从副将到参游有十几个人，全部降顺，所以从他们部下放一批人回宁远，对招降吴三桂和吴的部将大有作用。皇太极打算过不久就亲自给吴三桂送去劝降诏谕，他叫祖大寿等新旧降臣的武将都给吴三桂去信劝降。看来吴三桂的归顺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倘若没有民国的重要文臣投降，要恢复金朝的旧业不容易。何况倘若洪承畴为民国绝食进节，受到明朝朝廷的褒奖还有全国的赞颂，则会大大的鼓励明朝的文臣与大清为敌。而光靠着兵力绝不能征服和治理明朝的土地和人民。皇太极在清宁宫中是越想越焦急，感到对洪承畴无计可施。尽管近来他身体不如从前，今儿个又觉得胸口很闷，有时胸口左侧还有一些疼痛，应该躺下去休息，或者是叫萨马来跳神念咒才是。但是他忍着病痛不告诉任何人。到了晚上，约莫已经一更的天儿，他命人去叫内院大学士范文成来接。自从努尔哈赤开始建国不久，就注意招降和任用一些汉人为他工作。到了皇太极继位，更重视使用有才能的汉人。今晚因为洪承畴已经绝食三天，躺在炕上等死，精神很是萎顿，所以皇太极考虑汉人中文武群臣只有范文成可以解此难题，便连夜将他叫进清宁宫来。当时清朝的君臣礼节远不像入关之后完全学习汉人搞得那么森严和繁琐。皇太极等范文成叩头以后，命他在对面坐下，用满语忧愁地问道：洪承畴坚不归降，已经绝食三天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范文成立即起身，用流利的满洲语答道：请陛下不必过于焦虑，洪承畴虽然身体原就虚弱，仅有绝食三日，情况不佳，但是他每日饮开水数次，看来一两天之内尚不至绝命。以臣看来，劝他回心转意尚非毫无办法。皇太极就问：别人都去劝说他投降，你为何不去劝他？范文成答：前几天凡是去劝他的都被他无理谩骂，臣因此违背陛下旨意，未曾前去。皇太极听完心里不舒服，就问道：为着国事，你何必计较他骂你几句呢？ 范文成躬身微笑着说，臣为陛下开拓江山，不辞粉身碎骨，自然不在乎洪承畴的辱骂。但臣是倾国大臣，暂不见他，也不受他的辱骂和轻视，方能留下个转圜的余地。据微臣看来，这转圜的时候快到了。皇太极说，倘若你能使洪承畴回心转意，归我朝所用，正是我的心愿。我近来常读大金太宗的本纪，想着建立太宗的事业不难，要紧的是善于使用人才啊。洪承畴在民国的大臣中是很难得的人才，只是民国皇帝不善使用，才落到兵败被俘的下场。如今他已绝食三天，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回心转意呢？范文成答道，陛下用兵如神，臣即以用兵的道理为陛下略作剖析。洪承畴原来却不愿降顺我国，他必然会将他押解来盛京，看成是最后一战。古人论作战之道，曾说临阵将士常常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洪承畴初到盛京，对前去劝降的我国大臣或是四口半骂，或是闭目不理，其心中唯想着慷慨就义，以挽起微臣大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是他的一鼓作气。后来明白陛下不肯杀他，他便开始绝食，但绝食寻死比那自缢吞金难熬百倍，人所共知啊。正因绝食十分的难熬，所以洪承畴绝食到第二天便一日饮水数次，今日饮水更多。往日有满人进去照料，洪承畴偶尔看一眼，目含仇恨之色，今日偶尔一看，眼色已经温和，唯怕不给水饮，这是再而衰了。此时皇太极赶快又问道，此时就能劝说他回心转意吗？范文成摇头说，不，此时最好不要派人前去劝说。此时倘若操之过急，逼他投降，或因别故激怒了他，他还会再鼓其勇，宁拼一死。以臣愚见，此时应该投掷以平生所好，引起他求生之念。等他有了求生之念，心不愿死，而自己不好转换，然后我去替他转换，劝他投降，方是时机呀。皇太极闻听，赶快又问，那你知道他平生最好的是什么？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锦衣美食，我什么都肯给他，绝不吝惜。范文成微笑着摇头。皇太极又问，他多年统兵打仗，是不是可能像卢象升一样喜爱骏马？范文成又摇头微笑。皇太极默思片刻，焦急地说，范长卿，到底这个人平时最爱好的是什么？范文成答道，嵩山被俘的文武官员中，不乏洪承畴的亲信旧部，有一些甘愿投降的来到盛京，臣从他们之口中得知洪承畴平生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色。皇太极赶紧问道，那美女可有？范文成答，臣今日正在派人暗中物色，尚未找到，此时并非将美女赏赐洪承畴，势必枕席，仅是引动他欲生之念耳。皇太极又问，这盛京中满汉臣民数万家，美女不会没有，另外还有朝鲜国王 去年供来的歌舞女子一队也有生得不错的。范文成答：有姿色的女子虽不难找，但此事绝不能使臣民知道，更不能使朝鲜知道。此系一时又洪承畴不死之计，倘若张扬出去，传之蜀国，便有失上国体统啊。皇太极问：洪承畴在嵩山被围日久，身体源于虚弱，经不起几天绝食，明日一定得想出办法让他回心转意，不然就迟了。范文成躬身答道：臣要尽力设法，能够不拖过明天最好。皇太极沉吟片刻，让范文成退了出去，然后带着疲惫和忧虑的神色又坐了片刻。他想起了庄妃博尔济吉特氏，自从他的姐姐关雎公陈妃死后，在诸妃中算她生得最美，最得皇太极的宠爱。她能说汉语，能识汉字，举止娴雅，温柔中带着草原民族的刚劲之气，所以近来皇太极每次出外打猎总是带着她一起。今夜皇太极本来想留在清宁宫住，但因为心中烦闷，中宫皇后对他并没有什么乐趣，便往庄妃所住的永福宫去了。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上午天气比较温和，阳光照射在糊着白纸的南窗上，洪承畴从昏昏沉沉的半睡眠状态醒来，望了望窗子，知道快进中午，而且是好晴天。他向窗上凝望，觉得窗上的阳光从来没有如此的可爱。他想到如今在关内已是暮春，不禁想到了北京的名园，又想到了江南的水乡，想着他如今在为皇上进节，而那些生长在江南的人们是多么的幸福啊。今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更加衰弱，精神更加萎靡，大概快要死了吧。昨天他还常常感到饥肠辘辘作声，胃中十分的难熬，但是今天已经到了第四天，那种饥饿难熬的痛苦反倒减弱，而这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衰弱无力，经常的头晕目眩。他平日听说一般强壮人饿六天或七天即会饿死，而他的身体已经在围困中吃了亏，如今可能不会再支持一二日了。于是洪承畴在心中轻轻地叹道：我就这样死去了吗？因为想着不久就要饿死，洪承畴的心中有点怆然，也感到遗憾，但是一阵眩晕，同时胃中突然像火烧一般的难过，使他不能细想有什么遗憾。等这一阵儿眩晕稍稍过去，胃中也不再那么难过，他又把眼光移到了窗上。他多么想多看一眼窗上的阳光啊。过了一阵儿，他听见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但是很久不见有人进来。他想，从他绝食以后头一天和第二天都有几个清朝大臣来劝他进食，他都闭目不答。昨天也有三个大臣来到他的炕边劝说，但依然是闭目不答。过去三天每次由看管他的鲁兵送来饭菜，比往日更加的丰美，他虽然饥饿难熬，却下狠心闭目不看，有的时候还瞪目向鲁兵怒斥说拿走。他很奇怪， 为何今日没有鲁冰按时给他送来肴饭，也不来问他是不是需要水喝呢？为什么再没有一个人来劝他进食呢？突然他心中恍然明白，跟自己说，啊，对呀，鲁秋已经看出我坚贞不屈，对大明事尽陈竭，不再打算对我劝降了。洪承畴想着自己到沈阳以来的坚贞不屈，心中十分的满意，他认为没有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只要再支持个一两天就尽完了陈竭，自己将在青史上留下忠义的美名，传至千秋，而且朝廷一定会赐祭、赐谥、立祠、建方，还有后因他的子孙。想着想着，洪承畴不禁在心中背诵起文天祥的诗句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背诵之后，他默思片刻，对自己已经做到了无愧感到自慰。他想坐起来，趁着还剩下最后一点精力，留下一首绝命诗传至后世，但他刚刚挣扎坐起，又是一阵眩晕，使得马上靠在了墙上。幸而几天来他都是合衣而卧，所以背靠在炕头墙壁上并不觉得很冷，稍有一股凉意反倒使他的头脑清爽起来。挨着炕头就是一张带抽屉的红漆旧条桌，上有笔墨纸砚，每日为他送来的摇传也是摆在这张条桌上。他瞟了一眼，看见桌上面有一层灰尘，纸砚上也有灰尘，不觉起了一股厌恶的心情。他平生最喜欢清洁，甚至近于洁癖，倘若在平时他一定会怒责仆人，然而今儿个他只是淡漠地看了一眼罢了，也不再打算动纸笔，将眼光转向别处。火盆当中尚有木炭的余火，但分明即将熄灭。他想着自己的生命正向着将熄的一点余火，没人前来过问。他想到死后，尽管朝廷会给他包容，将他的平生功绩和绝食殉国的忠烈宣付国史，但是他魂归黄泉，地府中一定是凄凉阴冷，而且是祭魂抑郁，可怕的孤独。洪承畴有点失悔，早入仕途，青云直上，做了朝廷大臣，落得如此下场。忽然从陈旧的顶棚上落下了一绺裹着蛛网的灰尘，恰落在他的被子上。他看了一眼，想着自己已经是快死之人，也就无心管他了。洪承畴胡乱地想着身后的事，又昏昏沉沉地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似乎听见院里有满洲妇女的小声说话，似乎听见有人进来，然而他没有精神注意，没有睁开眼睛，继续半睡眠状态，等待着死亡。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这位满洲妇女是谁呢？她能使洪承畴回心转意，投降大清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